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我是李红。 那么夏天了，天热，很多人的胃口不好。 对， 但是呢，你什么都不吃的话呢，对于身体呢也不好啊。 现在呢，大家呢其实越来越注重这个结合时令去吃东西，比如说这个冷的时候呢，咱吃点炖肉，然后包括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了好多的这个年夜饭呀什么的那种大礼包什么的，大家反馈呢都还不错。 对， 但是呢，您看随着这个天气慢慢变热，这个时候时令的东西是什么呢？也要结合着天气来吃，那就是海鲜。 没错。那么说到大鱼大肉呢，有的时候啊，这个夏天吃有点过腻了。 对 啊，那说到海鲜呢，它营养成分是比较高的，同时呢，它又没有那么的腻啊。 这个时候呢，比如说夏天，咱们这个消耗大，因为出汗嘛，整个人这个身体全是打开的。 没错。 这个时候更需要咱们去吃点什么呀？精的，就是说你吃的不建议多，但是呢，一定要吃那个营养非常非常丰富，补充你身体的营养的。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咱们结合着身体来说，说要吃海鲜，要吃鱼，要吃白肉。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你要结合着时令来说呀，咱们比如说冬天您就得吃点什么有这个脂肪的，夏天您就得吃点这个口味清淡的。 对， 还有一个呢，就是夏天这个海鲜呀是非常非常肥的时候，比如说现在这个天气啊很热了，这个时候呢，这个水里边的水温也比较高了，这个时候您看那个鱼正是肥的时候。 对，而且呢，它这个鱼当中的鲜味的物质啊，可能有些朋友不太知道啊，专业叫做谷氨酸。 谷氨酸，对对， 它的含量就大大增加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吃点海鲜的话呢，感觉特别的新鲜，好吃。 对，而且呢，比如说现在您花钱买海鲜，就是花同样的钱，咱们呢买到比平常更肥美的、更好吃的、这个肉更多的、更实惠的这样的海鲜。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在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节目当中呢，也是结合着这个时令，结合着现在这个天气，给您带来了一款海鲜的这个夏季组合，那就是鲜到鲜得夏季海鲜组。 其实今天的这个海鲜呢，在以往我们曾经呢跟大家推荐过， 对 啊，而且呢卖的也是非常的好。那为什么现在推出呢？正是时令啊， 对， 它正是出这个海鲜的时候，也是新鲜的时候。 这个海鲜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肥美，而且我们给大家挑的这几种海鲜啊，就是咱们国家海域周边的，捕捞上岸以后，您吃一个新鲜，吃一个肥美。 没错， 我们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夏季海鲜组里边有什么吧。首先呢，有一袋的这个舟山带鱼，一共是800克，也就是一斤半还得多一点。还有什么呢？428克的来自于东海的咱们的平鱼， 平鱼， 小平鱼，吃起来也不错。 就是好像外表像那个样儿似的那个。 对对对，还有呢，就是这个800克的海捕的小黄鱼，也是一斤半还得多一点，还得拐弯。小黄鱼，然后呢，包括呢，还有大个的黄鱼是什么呢？三去黄花鱼啊， 三去就是说头尾啊，什么都给你去掉， 内 脏都去掉，内 脏全给您去掉了。还有呢，清蒸黄花鱼，这也是给您拾掇好了的，而且呢，它里边搭配了这个配料，您拿回家以后就直接拿这配料就能做这个清蒸的黄花鱼。我告诉您，这个因为现在夏天热了嘛，这个黄花鱼啊也特别肥，吃起来那蒜瓣肉一绝。还有呢，就是这个给您送了一袋350克的，也就是7两的两条装的这个醇香的黄鱼响，这个是南方的一个吃食，您去尝一下，这个黄鱼响真的是绝了。 这个整个的礼包呢是非常丰富的，咱北京人爱吃的带鱼啊、黄花鱼啊、黄鱼啊、皮儿鱼啊都在里头。 这小皮儿鱼， 这价格 特别肥， 价格贵吗？ 这个价格呢还真不贵，因为什么呢，咱们现在这个夏天呢正是一个捕捞上岸的这个海鲜的季节啊，市面上的价格呢应该是500多块钱，将近600块钱了。现在您在市面上买这个价格，但是今天在美广生活时间的这个平台上，您399块钱您就能把刚才我介绍的整个一个组合，包括有带鱼啊，有瓶鱼啊，有小黄花啊，还有大黄花啊什么的，都带回家。399块钱， 品质好又新鲜啊，所以呢399这个大的组合你就拿回家。那我们的订购热线我说一下啊，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如果您是第一次拨打我们的热线，400-015-5151，还可以成为我们北广购物的新会员。还得30分的积分，以后当这个30块钱来使用。 对， 那我再说一下，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这个先到先得这个品牌的夏季海鲜的大礼包。 哎，您一个一个说，我一个一个再给大家补充一下。 好的，那么这个礼包当中呢，有这个舟山带鱼，咱们是800克一袋。 对，一共是1斤半，还得多一点。 对， 这个舟山带鱼，我告诉您是每一条带鱼的中段，也就是头，咱们不要了， 掐头去尾 不要了，就要中间肥的地方。 而且呢，咱们要讲究的主是吃舟山的带鱼， 对，舟山带鱼香， 非常的新鲜，非常香啊。另外呢，我们还有这个东海的瓶鱼啊，是每袋428克， 这小瓶鱼非常非常的肥，就是现在这个季节，它捕捞上岸以后，那个肉质里边，您看都带有点那个鱼油的感觉， 没错。而且它那外边那个所谓的鳞呐，都是油亮油亮的。 是的 啊，而且呢，这个小皮儿鱼的话呢，是没什么刺儿，也就一个大刺儿。 对， 所以老人孩子吃都特别好吃。 对， 另外呢，还有海普的小黄花啊，是800克一袋。 哎，这个北京人会做小黄花。 哎呦，那做的方法多了。 对，炸点小黄花倍儿香， 炖着都垮炖都行。 是，还有、这个、 另外还有这个三趣的黄花鱼，这个大一点是吧？是700克一大袋， 也是将近1斤半的这个大黄花鱼。 对对对， 这个呢就很方便了，您拿回家以后就随手就给做了。因为什么呢？头尾都给您去了，里边内脏都给您抛了，这条鱼就抛完了，这些都到1斤半左右。您想想这个鱼，它得多大个儿？ 那可不是啊。那后面还有清蒸的黄花鱼，这是400克一袋 啊，这也是给您搭配了好配料了， 对， 这更方便。 没错，这也是小一斤呢。 是的， 纯江的黄鱼响，咱们是2条装的啊， 哎、 是350克一袋、这个黄鱼响，刚才你说是南方的吃法， 南方的 咱们北京好像这个一说黄鱼响啊，好像有些人就不太知道、 这个是给腌制了一下。 对， 但是呢，因为它腌制以后味道呢，还真是有点特别，非常有名。整个的这么一个组合呢，我们是给大家399块钱，399块钱您就能包邮送到家。而且我还想提醒大家一下，这个天气热了以后呢，很多人担心，哟，你这路上还有运输的时间呀， 对呀， 会不会不新鲜呀？我告诉您，我们给您呢是一张提货券，您什么时候想提呢，就打这个提货券上的电话，这也方便您送礼，也方便您平常呢去选择时机去使用。如果今天比如说我冰箱没什么那么多地儿，毕竟我们这个组合挺大的嘛，没有太多地儿，您就稍微腾腾它，然后呢等时间到了以后您再提。而且我告诉您，您这个提货券提到的鱼全是非常非常新鲜，而且是刚捕捞上岸的。为什么？我们是按您打电话的时间去给您进行发货的，而且全程是顺丰冷链，它就是保证整个的这个鱼啊是很新鲜的。另外呢，确实您说这个鱼要冻的时间稍微的长一点，包括就比如说这舟山带鱼，它是从南方运过来的吧，这个冻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它可能味道就会受到损失。所以说这个提货券是非常非常方便的。还有一点，很多人担心，哟，这个海鲜您说它是生鲜嘛，我们现在这个情况呢特殊时期嘛，会不会不安全？我告诉您，这个冷链配送，就是咱们就不说顺丰冷链有多专业了啊，咱们就说是进到冷库以后再出冷库，经过3道的检测， 非常严格， 非常非常严格。所以说您大可不必担心这个安全问题，同时也可以对这个新鲜程度有放心。 而且它今天这个产品呢都是国内的， 对 啊，不是进口的， 哎， 所以这个呢大家放心， 更放心。 实际上海鲜的东西啊就吃国内的。 是， 好，今天我们这个刚才给大家介绍这个一共是6个单品吧， 对，六样 、啊， 一共是1斤半多的800克的这个舟山带鱼，全是中段，428克的东海的小瓶鱼，还有800克1斤半多的这个小黄花，还有700克一袋的这样一条三趣的黄花鱼，也是将近1斤半。 还有400克将近1斤的清蒸黄花鱼给您配好料了，还有350克的这个黄鱼响，一共是2条，一共是6样单品，399块钱一张，提货价给您包邮送到家。 哎， 只需要一个电话， 没错，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因为这个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 哎， 一般的商家呀，不太敢做这个海鲜的生意，因为你想想，从外地运来以后，哪个环节出问题的话，就会影响它的鲜度啊。 对 啊，所以呢，这点呢，您放心，只要这个时候敢去经营海鲜的，一定是大品牌的， 一定是大品牌。新到新德本身就是在咱们这个渠道，别说咱们这个渠道了，它在好多网络上的渠道都卖了很多很多这个海鲜，而且它这个品牌啊，有一大特点就是，我不是那个很低价的，但是呢，我要把这个品质做好， 对， 要有口碑，要让人吃的有这个回头客， 没错。其实说到这点，我们提醒大家哈，有些这个产品啊，尤其是老年朋友特别图便宜啊，他可能挑选东西的时候呢，是以价钱做一个选择标准。其实这点呢，当然在有的时候是没有错误，价钱肯定重要哈，但是呢，这个它的品质啊，你也要看。有的时候真的好货的话呢，确实还是不便宜。但是今天这个呢，好货是决定的啊，是肯定的，但是呢，价钱相对来讲，我觉得还不贵，你发现吗？ 还不是特别贵， 对对对， 而且 价格还是比较合适的。 这个东西好，咱们就追求这个什么叫性价比，就是你花到的钱买到的东西，它要能成比例， 没错， 这就叫性价比。 性价比哈，你像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鲜到鲜得这个大品牌的一个海鲜大组合啊， 对，夏季的海鲜组合， 对，既有舟山带鱼，同时还有东海的皮儿鱼，还有海捕的小黄花， 哎， 以及三趣的黄花鱼，这是大的啊，另外还有清蒸的黄花鱼，以及南方的大家非常喜欢吃的就是醇香的黄鱼响2条， 哎 啊，当然它每一个的话呢，都大概都是这1斤以上的 啊， 1斤以上，有的还1斤半以上的啊，所以呢量还不小。咱们定上以后呢，这个组合得到的是一个提货券， 对 啊，然后什么时候想吃了，按这个电话呢打一个电话，新鲜的就送到您家了， 送到家门口了， 对对对， 而且呢全程是顺丰冷链，不用担心哟，运输过程当中这变质，我们还得夸一下人顺丰， 顺丰非常棒， 对，又快，而且呢质量又好。我们还想提醒大家，就是在这个整个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别看我和周老师给大家介绍的比较详细了，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还是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我们有专门的客服人员，您对任何一款产品说有疑问啊，都可以问。 所以呢，今天这啊都是好东西，既有舟山的带鱼，又有东海的皮儿鱼啊，还有海捕的小黄花鱼啊，以及三趣的大黄花鱼啊，清蒸的黄花鱼啊，以及醇香的黄鱼响啊等等的啊。这个每袋呢，我看量还不小。 对， 咱们整个这个组合399。 399。 那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而且得到的是一个提货券。提货券上啊写的是1888， 1888型。 啊， 对， 但实际上呢，您今天拿走的价格只要399，所以送人还是蛮大气的。 如果您想订购的话，或者有任何需要咨询的话，拨打我们的电话。 我们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看东京奥运，购健康好物，北广购物与您一起为中国代表团加油。